邻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存世久远的石林未见变化，但人事已变。他们之间的感情似乎没有变化，但心境已变了。都不知从何说来，一时无话。梅若云说，我们还是来手谈吧。他们一边走着，随意地看着景色，一边下盲棋，继续他们的那一盘棋局。每次轮到陶阳子走黑棋，陶阳子的棋依然下得飘逸，梅若云却有点犹豫。看得出来，他的棋是熟了，每一个定式都走得规规正正。似乎梅若云有很多的时间花在棋上，他的棋不再走到如舞般的高位，都在长行之处。棋局移入中盘，每一步攻防都很具体，再没有嬉戏之招，一如生活之实在。梅若云有时会停下来想一想陶阳子的棋。现在陶阳子走黑棋像走白棋一样，偶尔会在一块棋上纠缠，很快地跳开了。梅若云做了一个结，打来打去，不舍丢开这个结。接下去需要定型的地方都在打结中定型了。是不是继续打这个结，轮到白棋做选择了？梅若云突然停下来，想听听你说说你自己。书店里时间匆匆，你没说什么。你一定遇着了不一般的生活。看你的眉峰，凝着不同一般的纹。但你的棋看起来实在，但具有了更通透的意境，像蕴含着无限的沧桑。透过棋看人生，也许是梅若云所特有的吧。陶阳子便一一地说了自己这几年的变故。只有对着梅若云，陶阳子才会有这样直白的倾诉。他把一切都说得实在，说到了他的流浪生活，说到了他的生死遭遇，说到了他的性爱。陶阳子是第一次对梅若云说到了性。陶阳子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对梅若云说的。梅若云的眼光越来越温柔，像是柔柔的手在陶阳子的背上抚慰着。 裴若云觉得陶阳子有勇气把那许多的痛苦与沧桑说出来，在他的心里已有了某种坚毅的东西，这是梅若云以前不曾感觉到的。陶阳子一直说到在古镇落脚开书店，梅若云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相对陶阳子来说，他梅若云像是远离了人生，一切显得太单薄了。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又有谁知道呢？你的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光是痛苦人生形成的扎实，还具有了一种空灵的美感。我在浪客山时有老者说到棋是可以解脱人生痛苦的，那段时间我总去看山，开始我感觉浪客山风雨不定，云在山边飘飞，一切朦胧不见，一时风起乱云之后，树与花草突然绽现，慢慢的我能感觉到浪客山种种的美。浪客山确实是很美的，人生如棋，自然亦如棋，其中的一个局部地方有得失，棋上大块战斗如生死，但是从观望的角度，也就是你跳出来看整个的棋局，把生死与得失都丢开来看，棋就具有了一种美，扎实与空灵相辅相成，形成一种整体的美，那就是其真正吸引人的地方。这种美可以让人忘却人生中的痛苦，也可以让人直面人生中的痛苦。往西南这一路我都在山区里走，看多了山，棋如人生，山亦如人生，自然的一切都与人生相通，只需要在心境上跳开，便有了美。陶阳子抬起眼来，静静地看着梅若云，她是美的，并且不再是虚幻的飘渺的美，而他陶阳子也有了直面所有人的实在的力量。她不再像是远远的仙女，她是一个实在的人，是她的朋友，一直在她的心中。她就在面前，却依然有远的感觉，这种远不同于虚幻漂浮的远，而是人生实在情境的距离，隔着痛苦与死亡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也有对梅若云想不通的地方，他不想问梅若云，梅若云肯定也有他的人生难处，人都一样，外在是简单的，内在是复杂的。梅若云突然低了低眼说，那次我去找你，我是想问你的，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感觉。那时我父亲的公司面临着破产，是秦时月夫人的厂出资接济了，当然 并不完全是这个。那次我去找你，因为我下不了决心，所以想问你一句话。可那次你全身心都在棋里，想着要战胜日本高段棋手，我突然想到，对你来说，我的问话只会是一种压力，我对你不是最合适的。要是和你在一起，你会失去你的自由自在，我就没有问。梅若云说的犹豫，也说的直白，相对陶阳子的诉说，从梅若云一个女性的口中说出来的话，似乎更具有直白的勇气。陶阳子完全听明白了，那一次他到小巷的楼上来看他，欲言又止。其实他完全应该想到他是有话要说的，那是一个姑娘在决定终身之前关键的一步，可他却因为将面临对日本棋手的一盘棋而把他忽视了。假如不是那盘对日本人的棋，假如梅若云对他说出了那句话，他会接受他吗？他有勇气接受他吗？那时的梅若云显得那么遥远，假如他们在一起，他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？他能给他平静的生活吗？我是错了，但人生又有什么是对的呢？经过了这么多，我能面对真实的人生了。许多美丽的东西都有着缺憾，虚幻的美在大命运面前就显得单薄了，而那些虚幻美曾经吸引着我，许多看起来优美的东西是那么不实在。其实美是简单的，只有在大痛苦之后才能欣赏到真正的优美吧。陶阳子想着梅若云的人生，他的人生与秦时月的人生连着了。他以前很佩服秦时月的，也认为只有秦时月配得上梅若云。然而秦时月在气节上弱了，气节又是什么呢？对人生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？他们一时又静默下来，相互对望着。也许人生许多的时候都只是一种无奈，这种无奈对梅若云来说是不是更具有着一种痛苦呢？在对望中，他们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，这种感受在情感之上具有了超越，无声地飞翔着，无结果地碰撞着，心与心相印，只有经过了许多的痛苦与无奈，才具有的心心相印。不用握手，不用相携，不用肉体的接触，甚至不用见面，如流去般的一天又一天。这天陶阳子独自在书店里翻看着书，嗅着书香的气息，他便有一点感谢人生的平静。书店里进来一个人，又有一位熟人走进了陶阳子的书店。陶阳子根本没有想到的，他 便是方天琴。你好，你好，像是对了一句客套话，像含着许多许多的意味。方天琴话很少，他经历了生的考验，从死亡中逃出来的。两个从江南小镇一起出来的人站在了一起，在不该感慨的年龄，却有了无限的感慨。方天琴也来了昆城，是秦时月通过松三把他从战俘营里弄了出来。此时秦时月清楚局势已经对日本很不利，轰炸不光是日本人的专利了。他托方天琴把梅若云送到相对平静的昆城来。梅若云一直不怎么喜欢方天琴，来昆城后便没有了联系。梅若云只是不想提到秦时月，才没有对陶阳子提到方天琴。方天琴知道陶阳子在古镇开书店，是从西南王那里得到的消息。两个人简单说了一下分别后的情况。中午陶阳子让阿山带孩子看店，他请方天琴在镇上饭馆吃了一顿，还要了一瓶酒。方天琴的酒量显得很大，毕竟是在官场混过的。方天琴说到瑞总在昆城，还说到另有一些前政要也在昆城。方天琴来昆城的时间并不长，但他消息灵通，不像陶阳子只是坐在书店里。方天琴绝口不谈被俘之事，陶阳子清楚在占领军的战俘营里他会经受到怎样的生死屈辱。从方天琴的容貌上就能感觉到他所承受过的，过去的事已深嵌心底，实在不愿再提，仿佛那一切已离得很远。同举杯中酒，共消万古愁。方天琴又仰面喝了一杯，他的脸色一点没变。到城镇几年，阿山肤色中的山区色彩一点点的褪了，现在阿山的脸色像城里人一般的白净，而方天琴的肤色永远如刚从乡中出来，黑红黑红的，但他的气质已见得沉静。他在穷苦家庭长大，没有什么文化，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，某种程度完成了他出人头地的志向。方天琴放下酒杯， 我们以前下过无数盘棋，你不服输，我也不言胜。说我赢，你不服；说你赢，可你没赢。现在只有我们俩，没有外面的压力，也没有获胜的彩头，钱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在没有胜负之外得失的情况下，哎，我们下一次棋看谁能赢。 已经多少年了，他们曾一起在小镇下棋，又前后进城，几乎是以棋为生。他们一直想胜对方，胜负曾是那么重要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陶阳子也真的想单纯的与天琴下一盘棋，这就约好陶阳子第二天上午到天琴的住所去看看，由方天琴来请一顿酒，同时好好的对上一局。方天琴临走的时候像是突然想起来说， 你去见过任守一吗？他

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。 有很多经典